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聚焦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对中国的访问，访问中的重要一环便是发展中英经贸关系。那说起双边的经贸关系来，中俄之间的贸易这两年增长十分的迅速，特别是一些俄罗斯的食品类呢，更成为了中国的网红商品，比如俄罗斯的冰激凌。有人更是戏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俄罗斯冰激凌的最大代言人。就在1月31号，俄罗斯大使馆举行了品鉴俄罗斯冰激凌活动，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好，让我们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在本次的访华行程人员名单中，有英国的国际贸易大臣以及数十位的企业领袖随行。英国政府希望特蕾莎梅此行能为英国脱欧之后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达成重要的贸易联系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次访问也被认为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宣布硬脱欧之后努力打造全球化英国的重要一环。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英国的全球化英国经贸计划以及未来的中英关系发展。 在脱欧的背景下，特蕾莎梅提出了全球化英国的构想，开始将目光转向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而中国是英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因此加强两国的投资与贸易关系成为他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 在访华前，特蕾莎梅已经借达沃斯论坛释放出英国希望吸收更多投资的信号。 So the message of our industrial strategy to the world is clear. Britain will be one of the best places in the world in which to start and grow a business. 英国脱欧难免会给中英经贸合作带来不确定性，但两国间的贸易投资仍有巨大发展空间。2017年，中英货物贸易额达到790亿美元，同比增长6.2%，两国也互为重要投资来源地。2017年初，浙江义乌始发的中欧班列满载货物抵达伦敦，这被英国各界视为中英“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事件。英国政府曾多次表示，中英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是天然的合作伙伴。 In terms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it's twofold in some respects. It's about China into the UK, and it's about the UK into China.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hopefully both the UK and China can work together in third markets along, for instance, the Belt Road. 对于英国首相的中国之行，英国各界都非常期待。他们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加强两国间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推动中英关系黄金时代进入新的阶段。 特蕾莎梅首相一方面在努力处理脱欧的种种善后事宜，另外一方面也向世界积极释放英国依然坚持全球化道路的这样一种决策。去年的3月，英国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了脱欧的申请书。欧盟委员会在1月29号与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他们同意在英国脱欧之后呢，给予英国2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将持续到2020年12月31号。在过渡期之前，英国仍可以进入欧盟单一市场，但是没有任何的决策权。 根据谈判指引，在这21个月过渡期内，英国需要继续遵守欧盟所有的法规，包括在此期间引入的新法规。欧洲法院对英国依然有司法管辖权，同时英国将继续受到欧盟所签署的协议条款约束。英国可以在过渡期内与第三方国家举行贸易谈判，但不得生效。 During transition, the UK will continue to take part in the single market, to take part to the custom unions and to all union policies. It will continue to have all the economic benefits. Therefore, it must also apply all the EU rules. The single market cannot be à la carte. 巴尼耶还强调，根据这份指引的要求，在过渡期内，英国已经不再是欧盟成员国，不可以参与欧盟会议，除非受到邀请出席某些会议或研讨会，并且也不再享有表决权。29号，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在接受议会询问时表示，尽管按照欧盟的规定，英国在脱欧过渡期内与第三方国家举行的贸易谈判无法生效，但英国还是期待一些重要的贸易伙伴能够开始就英国脱欧后的自贸协定与英国重新谈判。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再来关注中俄贸易。这些年来，俄罗斯也在加快在中国的贸易布局，俄罗斯的食品也广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而其中俄罗斯的冰淇淋更成为了中国的网红食品。中国满洲里海关的数字显示，在2017年前11个月，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口俄罗斯冰淇淋达到了414吨，和去年相比增长了 18%。据介绍，因为俄罗斯的冰激凌加工工艺传统，口味纯正，用料好且足，加上品牌系列包装不断的丰富，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越来越受欢迎。通过满洲里为中转，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冰激凌销往中国各地。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俄罗斯冰激凌价格相对较低，容易获得大城市消费群体的普遍认同。而随着中国消费者对于冰激凌质量和口味的逐渐提升认可，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强，他们十分看好未来俄罗斯冰激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1月31号下午，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也举行了品鉴俄罗斯冰激凌活动。在现场，我们采访了中国冰激凌杂志的主编，也是著名的营销专家王海明先生。他认为中国的冰激凌行业是一个真正的朝阳产业，俄罗斯冰激凌大有可为。 因为它最近几年每年都是12%到15%的一个增长率，而且，应该说还在往高端、中高端在发展，所以你就能看出这个市场是非常有活力的。因为有些行业它是走下坡路的，而这个行业它是在往高端、在往中高端发展，而且增幅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总的这个市场份额呢，大概是1100亿人民币。冰淇淋这块儿，如果算上整个冷冻冷藏食品行业呢，能够占到8000亿左右人民币这样的一个份额。 那么现在来自国外的这些冰淇淋的厂家对于中国市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然后现在中国市场有多少是被海外的这种进口的冰淇淋产品所占据呢？ 进口的冰淇淋的这个份额呢，我这儿没有特别具体的数据，但是我估算应该能有20%左右吧。其实这个不光是进口的，就是包括外国品牌在国内生产的，比如像和路雪啊、雀巢啊等等这些品牌，也包括像今天我们这个参加这个活动的 Asbury， 类似于这样纯进口的大概有20%左右。纯进口的品牌，我认为首先它要先让经销商的群体对它的这个品牌有一个认知，它需要通过经销商呢来帮它做好分销，然后最后呢送到消费者的手里。所以呢，这个呢，我认为可以通过国内一些大型的，比如中国冰淇淋冷食展啊，类似于中国冰淇淋杂志这样的媒体啊，然后跟这些经销商取得一个沟通，把他们的信息呢发布出去。实际上圈子你说大也大，说小也很小，你只要钻进他们的圈子，你想做他们的生意还是比较容易的。 而眼下在中国市场，说起俄罗斯冰激凌呢，人们就会立刻想到俄罗斯总理普京，有人说他是俄罗斯冰激凌的最佳代言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不止一次的在网上发布照片，让人们看到他大吃冰激凌的样子。在杭州 G20 峰会上，普京将一箱俄罗斯冰激凌作为国礼赠送给了中国领导人之后呢，冰激凌外交不光是一段外交佳话，更推动这份国礼成为了中国的网红商品。自此之后，大批的中国订单飞向俄罗斯，俄罗斯的冰激凌厂家也将目光投向了这个消费需求庞大的中国市场。现在俄罗斯冰激凌已经出现在了中国众多的保税区的进口直营店以及超市冷柜当中。 作为营销专家，王海宁也为这样的营销方式伸出了一个大拇指。 我觉得这种通过互联网啊，通过社交媒体这样来去跟消费者去，尤其是90后和00后的这些互联网的原住民，这些消费群体去沟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我认为如果适当的再加上一些传统的媒体，然后会能辐射到更多的一些人群，比如说覆盖更多的一些消费群体。我个人还是非常看好的。你比如说今年1月12号到14号在北京举行的春季的中国冰淇淋冷食展，在现场大概有十几家，将近20家俄罗斯的进口冰淇淋在现场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甚至第三天这个公众开放日的时候比第二天的这个观众还多，这是因为好多老百姓都闻讯而来，他们都要品尝一下纯正的俄罗斯进口的冰淇淋。而且在俄罗斯本身它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活动，他们面向全球发布年度新品也是在咱们中国的这种展览会上，所以呢老百姓也还不光是北京的，我看也有好多外地的老百姓也跑过来，他们就是要就应该说是冰淇淋或者是美食爱好者吧，他们要第一时间来尝尝鲜。 俄罗斯冰淇淋在眼下这个寒冬里，含义中透着甜蜜，透着甜美。下面呢，我们将目光转向中俄贸易的重镇俄罗斯绥芬河市。春节快到了，这里的俄货大集也是格外的热闹。好了，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汇聚了中俄文化元素的充满异域风情的俄罗斯年货大集，一块随记者去感受一下。 这里是绥芬河市通天路，是俄货销售集中的地方，品种多样，口味新鲜的俄罗斯产品也成为近几年市民们置办年货不可或缺的内容。 马上要过年了，现在生活都好了，我在这里买点俄罗斯的产品，买点龙虾、帝王蟹，还有糖果的 啤酒啊，饮料都销售都挺好，就是小商品都不错。比去年同期都强，都翻上一倍。 这时候就属于旺季了，马上就到年关了嘛，要不怕到年根儿的时候一定涨价了，都在囤货呢。 像俄罗斯的虾、蟹腿、各种冻鱼、糖果、巧克力、面粉、豆油，以及各种俄罗斯啤酒等商品，都是大家置办年货中的热门商品。绥芬河的俄货商家们大多都是线上线下同步经营，这让俄罗斯商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提高。 那我呢，从那个江苏过来，听说咱们这个绥芬河这边，跟俄罗斯也比较近，那俄货也比较多，所以这次过来呢，顺便看看，基本的一个行情，或者采购点俄货啊。 相对来讲，销售量要比以前要大了很多。我们一般都卖到，比如说最远的地方，卖到三亚啦、广州啦、广西啦。 每天在线上的销售量就是将近千万吧，线下也是附近来绥芬河市来购买的，购买量也非常大，人来人往，每天都是，也是千万左右。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月25号最新发布了一份一月份的食品价格指数以及全球的粮食作物和粮食形势季度报告。报告指出，今年全球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在一些战乱国家依然显示得非常严峻。这份报告指出，全球各地的谷物作物收成是普遍看好的，但是在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令人担忧，特别是在中东一些战乱国家，粮食问题令人堪忧。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对此的介绍。 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向安理会提交的关于粮食不安全状况的最新报告涵盖了16个国家，阿富汗、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比绍、海地、